那么我们利用变化控制机制来产生，一个串行调度的机制，就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实现。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，考虑如下机制：一个事物在它开始之前获得整个数据库的时，在它提交之后呢，又释放这个时；当一事物持有锁的时候呢，其他事物就不允许获得这个锁，不管是独行锁和排他锁，因此必须等待释放锁，也就是其他事物呢必须等待这个事物释放锁。因为采取了封锁策略，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事物，所以变化控制机制呢只会产生串行调度。